同前行，关爱盲人，照亮世界， 世界就在我眼前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孙悦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《洪阳洞》。 叫唤，铁牛三门，见关张放吊鹰，对我前进射一箭，险些儿丧了林潭生，轰然震台昏花 下面请听孙悦演唱的《搜姑救姑》。 兵巧计，到如今连累他手不行，开眼便对公孙兄们笑脸来语，若是在三地不肯招人，大人的王法不用亲手指一点将啊，你来打把他 听众朋友，孙悦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赵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我俩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糖包嘞，糖包嘞，当天的鸡蛋， 洋花啥呀？我该干什么？ 这块乱弄。 喂，我姓骆，我叫啰嗦。 就当我们不认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面。 喂，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 喂，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。 我不想。 快点。嘿，看电影呢，别说话行吗？ 怎么了？ 你说怎么